我发短信，说他特生气。你说我哪儿惹他了？问他吧，他还不说，这可愁死我了。 让我坐上漂浮地铁。

记模糊的那张脸，泪水都当作语言，眼眶没有阻拦，人世间最人苍老却不能改变，我的心不变。朦朦胧胧看过你一眼，从此不曾合眼，清清楚楚刻在我心田，红雪不曾多言。 52只52只54 202 55 203 202，都多少只了，怎么还睡不着啊？ 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。 这样一杯冰冷的咖啡。

上只有我和你，此刻在这条路上除了我和你，当然还有别人。刚才我就看见有人从我们楼下走过，我想用这首夜歌和他打声招呼，但是他没有停止脚步。难道说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？在午夜里，我只能猜测你的心情。 路越走越冷，数着没盏灯，想忘记心疼。爱得越来越深，越不敢多问，怕变得陌生，拒绝每个快乐的人。我偏对寂寞认真，锁住